myself try. Beijing's newest radio station. Cause I just wanna look 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Oh. I can't feel my face when I'm with you. I can't feel my face when I'm with you. Metro Radio X-Fun 新年特辑 Jason 孙夏 陪你过年， 盘点 X-Fun 一年中都去了哪些好玩的地方，吃了什么好吃的，就在周六晚上六点到八点，周日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 Metro Radio When you were giving this up, when you wanted me gone. You call me stupid, call me reckless, call me up whenever you need someone to lean on. But then you told me those pretty little lies. You say I've got nothing to worry about. Maybe you're playing the pretty little games you play, but this time I'm calling you out.Where this is headed, trying to make this right. 嗨，大家中午好，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FM 94.5 的 X Fun， 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 Paradise Fears Waste of Time， 浪费的时间呢。说到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春节过完了但是我们的春节特别节目的第二期呢，我跟 Summer 还是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2016年去过的这些地方。 嗯，这一期我又来了，我怕你们不习惯，只有 Jason 自己一个人 啊。其实很多人会把那个春节然后加上年假什么的之类的吧，但是还有很多人准时的就 回来 上 班 了。 哎呀，上班第一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挺难受的吧， 不开心，睡觉睡不足，然后吃又吃不好，就是不想工作。 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此时此刻哈，因为平时我们周末节目播的时候，大家都是在休息的时候，这个周末呢，就大家是在上班或者是在午休的时候。那不管怎么样呢，希望大家这个年过得都还不错，然后我们此时此刻呢，我想有很多人啊，应该是过完年吃了太多好吃的，然后回来正准备减肥呢，像我。 那可怎么办呀？好想给你推荐我们商城的减肥药。 这个 忍住， 就是植物保健品是吧？ 啊，对啊， 你可以跟大家推荐，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 xfunchina， 然后上面有很多好东西啊，吃喝杂货店里。最近那个日本的青汁也特别好啊， 几乎都要卖断货了。 还有那个薏仁精华啊， 祛湿美白，又可以让你漂亮，还能减肥。 还有那负离子牙刷也特别好 哦，那个好用，不用牙膏的，只用水就可以把牙刷得很干净。 真的吗？但是我们这真的是我们在世界各地旅游的时候，帮大家精选的一些好东西。 嗯， 好了，我们回到这个今天的话题啊，这个说实在，大家吃的太多好东西，今天我们先给大家聊聊倒胃口的国家 啊。 对你来说， 这个我知道了，你不用说我都能知道，要是忠实观众掐指一算也算得出来，不就那几个国家吗？就是最开始越南的田鼠，还有近期的柬埔寨的蜘蛛 啊。所以说16年我们去过最倒胃口的地方应该就是 Cambodia 柬埔寨 啊。好，那我们在歌曲之后回来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 X Fun 春节特别节目的第二期。Stay with me. 欢迎你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是 Jason， 我是孙夏。 说到这个国家倒胃口啊，就是为什么还去呢？是因为它真的很有风情。 嗯， 因为我觉得，在东南亚其实这么多国家里边，这个国家对我们来说是最神秘，但是好像又最熟悉。 对，我觉得不去是有遗憾的。你用倒胃口这个词，其实去过的人我表示不太赞同。 因为你喜欢吃这些， 因为我觉得那个炸蜘蛛还是挺好吃的。 柬埔寨呢，实际上还是相对中国来说是比较落后的啊。 嗯、 但是正因为如此呢，还有很多原始的风景，还有很多原始的吃的。 嗯， 如果你去柬埔寨，不管是跟团还是自己玩，你肯定都绕不开几样吃的，炸蜘蛛， 还有那个炸蛐蛐， 还有炸蟑螂。 水蟑螂， 对，水蟑螂， 水蟑螂，那 还有更多各种奇怪的那种虫子什么的，而且它们大多呢都是这个炸的， 嗯， 因为炸完之后呢，其实挺香的。 对，你想嘛，蜘蛛那么多爪子，那么细，一炸就变成嘎嘣脆的那种，就是小零食一样的东西了，而且它还是经过了事前的一些腌制，放了一些盐啊，还有一些调味料，味鸡精什么的，炸过之后特别香，越嚼越香，而且蜘蛛富含高蛋白质，吃多了也不会胖呀。 所以我采访一下你，你真的是觉得好吃吗？因为节目拍的时候，他就真的非常 enjoy 自己的那种野味儿的，不是叫什么野趣， 是真的好吃。好多人也会在我的微博底下问我是不是装的，或私信来问我你怎么能吃那种东西。但是我看到他那个样子，我会觉得有点抵触。不过我吃了它之后，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在像吃那个什么，就是嘎嘣脆的那种，就是 蚕蛹， 有蚕蛹，对对对，蚕蛹，还有就是那个知了的幼虫，你们吃过那个吗？知了的幼虫就晚上挖出来那种，你什么呀你很好吃。 我只有觉得那个蛐蛐儿 啊， 就是蟋蟀吧，是吧？ 它那个接受度会比较高一点。 我觉得那也挺香的，挺下酒的。其实这个是有历史的，以前这个柬埔寨啊，就有点那个。 战乱纷飞， 对对对，人民们呢有一点点这个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 嗯， 所以后来就把这些虫子，因为天气热，然后雨林多，所以就把这些虫子做吧做吧就吃了， 嗯， 如果你去柬埔寨的话呢，一定要尝试一下，而且他们还有这种体验课，就是训练你啊，让你不要对这些东西害怕，可以自己亲手做，炸蜘蛛，炸水蟑螂， 你还记得周公子炸蛐蛐吗？那个身子都要怼出3米远了，然后吃的肉啊，我不要。 还有一些就会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比如说青蛙 啊， 就直接从河边拿起来，然后就烤了。然后青蛙比牛蛙肯定比起来就是肉会少一些，但是因为是比较野生的、天然的，所以味道也还是不错。放了一些辣椒酱， 嗯， 还有那个鳝鱼， 嗯，也是烤的， 也还不错。所以说去柬埔寨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些。那另外柬埔寨呢，我推荐大家可以从金边，和这个暹粒还有西哈努克这三个地方，可以选一个地方作为一个入口。 嗯， 一般来说，你可以直接先去暹粒 Siem Reap。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最繁华的旅游区了，实际上也是个大农村，是吧？然后其次，金边是首都嘛，然后你可以从这个暹粒先飞到西哈努克，是它最南边唯一靠海的地方，然后紧接着最后回金边，从金边走。 我觉得这次我们这个行程是给了我三种不同的感觉， 嗯， 暹粒、金边还有西哈努克。暹粒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可好了，像世外桃源一样。 就是那个安吉丽娜·朱莉，一定每次去柬埔寨会住的地方，它是模仿了那个就是叫农民风情的。 就是你会真的看到有水田，还有水牛在工作。 晚上它放了很多那种青蛙和那个香茅， 就是呱呱叫一直在那儿， 然后就特别吵，但是。驱蚊，但是你要去柬埔寨的话呢，一定要做好防蚊措施。 哇，这个就得说你了，说你在那个小岛上的惨痛经历 啊，之后跟大家分享吧。接下来我们要先回到音乐当中，在歌曲之后回来呢，继续跟我们感受一下柬埔寨的风情吧。 Metro Radio Baby。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Lightning strikes every time she moves. And everybody's watching her, but she's looking at you.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的 X Fun， 我是 Jason， 我是孙夏 啊。这一期我们是春节特别节目，所以我们两个都在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刚刚说到柬埔寨的那些倒胃口的吃的啊，我真的觉得很多女生可能没有勇气啊，但是有一些吃的在暹粒还是蛮好的，比如说那个农家乐， 嗯， 记得吗？在吴哥窟边上那个农家乐， 那个运动机 啊，人家都说那柬埔寨啊是卖给外国人一种，卖给这个那个 本地人 一种，就是连价钱都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去的这餐厅一般都是本地人去吃，他们家你可以吃蜂蜜烤鸡， 哇， 那个鸡啊，你去的时候就是满地跑的那种，还上你桌子什么的。 那个鸡啊，简直太运动了，它的肉全部都是那种，就是，不能说有嚼劲儿，就是特别有弹性，特别香。 嗯，这就是一种比较有趣的农家乐。 嗯， 而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吴哥窟和湖。 嗯，但是我想吐槽一下吴哥窟，可以吗？ 嗯， 我不太想去看吴哥窟。 一般都是文艺青年去看吴哥窟，你知道吗？ 对，我都不想，我们都没进。 就是你其实去了会很失望，就是有一点。 不像大片里古墓丽影里那种感觉。 对，就是说你不如看明星片，不如看风光片，你真是身临其境的时候， 而且人还特别多， 而且在里面周公子还惨遭被骗，买了一条破烂裤子花了6美金。 所以全世界的景点可能都差不多都是这样的。除此之外，其实暹粒有一个就是外国人开的餐厅，就真的蛮好吃的。就是高棉菜，因为它在泰国和越南两国中间嘛。高棉菜呢就是常常会被忽略掉，但是还是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咖喱，高棉咖喱，还有你吃起来你不会觉得像泰国的那么辣或者是那么甜啊。那区别也是在这个高棉的这个咖喱酱里还放了一些柠檬草，还有大蒜、青松，还有中国的生姜等等。他们家有那个简式甜酸鱼，还有葱炒的小螃蟹，这些都非常推荐给大家，也就是在暹粒的那个中心区。 对，而且那家店还有一家还有一个非常凄惨的故事，老板为了老板娘才留下的，结果老板娘是因为去世了。 哦，对。所以其实你如果去到这个柬埔寨，总会听到一些悲伤的故事， 而且跟爱情有关呢。我怎么就没遇到一个汉子呢？ 还有那个再说个牛上山火锅， 哇， 也是可以去吃一下。 那个一定要去吃，除了那个火锅特别之外，就是牛肉。你记得当时我们在车上还讨论说，柬埔寨的牛怎么没草吃吗？怎么一个一个瘦成这样，抠的片子都能看出来了。 皮包骨的那个牛啊，然后你就觉得那牛应该是耕地的，不是吃饭的吧？ 就 是不是吃的， 天天吃不饱的那种。 但是恰恰那个牛特别特别好吃，它是一个法国品种的牛啊，所以它就是好吃。吃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内脏，那个肚、牛肚、百叶什么的这些， 还有蹄筋呢。 然后这个牛上山火锅呢，里边其实还有一些这个跟我们平时吃火锅不太一样的地方。它这个火锅两边是汤，然后中间是一个像山一样 凸起来的 一个地方，你还可以烤。泰国也有其实。 对，东南亚我们去那个越南的时候也见过很特色的锅，但这个火锅是因为你烤完了肉，那个肉留下的油会到汤汁里面，所以你到最后在喝汤在涮肉的时候会有油香。 所以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几个餐厅都是便宜好吃，而且非常值得一吃有特色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稍后在歌曲之后回来呢，Summer 跟我呢将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除了暹粒以外另外一个地方是西哈努克。Go, he's waiting for me. X Fun 新年特辑 Jason 孙夏 陪你过年， 盘点 X Fun 一年中都去了哪些好玩的地方，吃了什么好吃的，就在周六晚上6点到8点，周日中午11点到下午1点。Metro Radio Leave the lights on，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94.5， 正在为你播出的是每个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周日上午的11点到下午1点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春节好， 新年好，不出15都是年。我是 Summer 孙夏。 欢迎你，欢迎你来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平时我们都是一天在外面奔波是吧，过年的时候就可以休息一下。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暹粒，其实西哈努克这个地方啊，也是你去柬埔寨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因为它是柬埔寨唯一靠海的一个地方， 就冲这一点都得去看一看那边的海。就我们到了那边之后也是天气不太好，你记得吗？ 岂止天气不好，我觉得坐那飞机去的时候就觉得好吓人，螺旋桨飞机。 就是天气不太好，所以再加上飞机也不太好， 而且他们还有新州六零呢，你知道吗？ 啊，幸亏没坐那个。 我们那天没坐那个。 对，然后到那儿晚上找地方也不太顺利，不过第二天我们去吃了那个市场里的皮皮虾，我觉得什么都缓过来了。 那个皮皮虾就是真的是我此生唯一一次就是吃皮皮虾吃的最过瘾的一次。因为我不太爱吃这种东西，因为扒起来特别费事儿。 我觉得很多人不爱吃蟹呀虾呀都是因为不爱剥这个壳。但是我们到了那个市场发现，别人既然给你做好了还不算，还给你剥好，完了还把料撒上给你。 对，你买完他就给你剥，把它剥好了之后撒好料，它一般是那个有点炸过的那个样子，然后但是油不是很重，然后呢撒了一些比如说那个胡椒和那个 lime 就是 酸 干，混合在一起的那个汁儿特别的好吃。哎 我至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炸过的皮皮虾为什么它的肉会那么嫩呢？ 就是像清炸一样的那种感觉。而且你不觉得便宜吗？ 哇，那还不是因为你刘哥，要不是你长得好看， 不到1美金一个吧。 本来是说1美金一个，后来你说要全包了，然后老板特别开心，说就给你便宜点。 然后说一个题外话 ，Summer 那个时候就是我在买皮皮虾的时候，他在买榴莲吧。 你知道吗，我自从去了马来西亚回来之后我就爱上榴莲了，然后在柬埔寨的时候我也一直要吃榴莲，结果有天晚上我们吃到了，然后再去那个市场的时候我就一直要跟周公子去买榴莲，因为我当时那个就买了一个，然后不信邪，结果出来一尝味道不太好， 就是有点臭。 对， 就不新鲜的榴莲就会比较臭一点。但是那个市场啊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是买皮皮虾。 $10 for $8. Yeah. 他还帮你扒好，这挺好的。胡椒、盐，然后一点点酸干。 好吃吗？ Good. 亲爱的。 You give me $25, yeah. And I pay you $20. Yeah. 哇。 哎， 28这是咱们几个人？7个人。 一人四个。 一人四只。 真的。 钱包了 啊！哈哈哈哈哈哈！OK， 好好，钱包 ，OK， 辛苦啊 ！Thank you， 拜拜。 西哈努克明显给你的感觉会比暹粒要更破一些， 对， 就是它又是城市又 城乡结合处那种， 对， 就连我们去的那个叫什么海鲜大酒楼那个中餐厅， 金银岛， 哦，金银岛名字可霸气了，完了到那一看也是破破烂烂的， 但是吃的东西还是非常好的，可以在海边吃海鲜，而且这家海鲜是他的老板是这个最早来柬埔寨创业的华人，他们家可以吃螃蟹啊、贝啊、竹节虾呀，可以用白灼或者柬埔寨的方法，就是辣椒、蒜片、海鲜酱油什么的。 好饿，怎么办？ 另外就是来西哈努克要出海，要去高龙岛 Kowloon， 这是背包客最爱的地方。要说这个地方，真的是我此生也是比较难忘的众多地方之一。 这是我此生除了坠海之外最难忘的地方。 歌曲之后回来呢，我们俩跟你说说怎么个难忘法啊！如果想去的朋友，也仔细听好啊，美是真美，但是呢，一会儿见。 telling the truth. Do you tell them that you love me the way that I've been loving you? I've been talking to my friends. The way you take away my breath is something bigger than myself. It's something I don't understand, no, no. I know we young and people change, and we may never feel the same. So baby, tell me what you say. I've been talking to my friends. The way you take away my breath is something bigger than myself. It's something I don't understand, no, no. I know we young and people change, and we may never feel the same. So baby, tell me what you say. Five seconds of summer, girls talk boys. Summer， 你刚刚叫我了是吗？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的 X Fun， 我依然是 Jason， 我是 Summer 孙夏。 Five seconds of summer，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西卡努克的这个要去一个地方，就是 Corong， 就是高龙岛。 嗯， 高龙岛，坐船大概一个小时。 我已经不知道那天是经历了什么才去的那个地方。 对，反正我们坐那船啊，就是挺便宜的，十美金吧，往返。五美金单程，但是那个船一直在冒烟。 到，而且那个船不是一走就冒烟，它走的时候还好，是走到中间了开始冒烟，突突突的冒烟还不要紧，船员开始给你发救生衣了。 然后大家就想怎么了，出什么事儿？我们之前节目里也跟大家讲过，那其实这个要说一说这个高龙岛啊，就是很多背包客喜欢的地方，因为它特别的原始， 可自然。 原始到什么程度呢？你这个岛中间都没有路，就只有得坐船。 对， 我们订的那个酒店在叫 Coconut Beach，就是你必须得到了码头之后再坐一小船过去。 而且那个小船啊，是你坐上去之后感觉就要沉掉的小船，破破烂烂。当时差点跟 Jason 急了呀，你搞事情啊你啊！ 别人都觉得说我们这么惨，这么危险，因为那个下雨浪有点大，就是感觉是随时那个船可能会翻的那种感觉。真的不夸张，但是当你到了之后，你会发现挺漂亮。 那你会发感叹，就是哇，这个地方怎么 洁白的沙滩，然后没有人的海滩， 对， 只有你们。然后到了之后，入住那种就是特别原始，没有空调，没有热水的 villa。 而且关键是老板像家人一样，我觉得如果没有空调没有热水，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去了。但是你见到老板之后，你一定会为这份感情去的。 你这个老板长得特别像文章， 人特别好， 而且做的一手好吃的他们家。 而且就那两天住在那儿，因为你手机又没信号， 嗯， 然后每天就是大家大眼瞪小眼的，然后水里嬉戏一下，打个牌，吃个饭， 聊个天， 然后再大眼瞪小眼的 睡觉了， 就好像感情促进了不少。 嗯， 有没有觉得？而且记忆是最深刻的。 对，就。感觉是就经历过风雨才能到这么美好的地方， 然后结果我在那儿就被咬了，被虫子咬了。 你是在那儿被咬的是吗？ 就在那个岛上、 啊、当时没发作， 当时没有，当时就是蚊子咬了一红包一样。然后因为下雨，雨季，然后又总去游泳，记得我们下雨还跑出去游泳，在海边，就真的是无聊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变得很有意思了。我觉得教孙姐游泳， 三个人扮演成不同的角色，有教练，有陪练， 然后就可能一直没干吧，我觉得、 一直泡在水里， 又没有空调，因为有空调屋里还会干燥一点， 嗯， 就没空调，然后就再加上痒一挠，然后那个脚上的那个包啊，正好在我脚踝那儿，然后就感染了。 看到了吧，敲黑板画重点了，大家要听清楚，在东南亚国家被蚊虫叮咬之后千万不能挠、一定要涂药，然后呢 千万不要感染， 好好保护它。它后来差点要截肢的原因就是因为把这个挠破了，挠破了就化脓了。 所以后来就是到了金边之后才发现那个就已经软组织感染了，细菌感染，就是到那个就是我整个大腿就是 可吓人 了，一道一道红的，就医生说你再晚来可能 你们以后就要看到就是人残志坚的 政治化版的 Jason， 人残志坚的 Jason 环游世界了。 色的伤，真的就不开玩笑，真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防蚊虫， 而且在国外，如果是比如说东南亚感染了，或者是有伤口什么的，一定要去医院及时处理， 马上就医。而且不管这个医院多贵啊，你去的那个外国人的医院对吗？ 稍微贵一点， 其实价钱还挺贵的， 几百块钱人民币吧。 就拿了点消炎药， 对，他帮我处置了伤口什么的，就是 SOS 都有一些连锁医院嘛。所以旅行保险也是要的 啊、哦、对对对 对吧，可以报销。 这个我可以插句说，因为我在去年当中遇到过行李延误的事情，然后当时是杰森买了旅行保险啊，回来之后我查了一下，只要简单的一些手续，比如说你的延误证明还有你的这个行李牌上传到保险公司，包括你的护照号码，你就会得到相应的赔偿。 怎么不说多少钱呀？赔了1000块钱呢。 对呢，如果你再买更高一点的，可以赔2000，上不封顶的。 哦，你是怪我买的便宜是吧？ 对呀。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在稍后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金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What was all of it for? O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just heard you found the one you've been looking, you've been looking for. I wish I would have known that wasn't me. Cause even after all this time, I still wonder why I can't move on just the way you did so easily.Tonight, if he's holding on to you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But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Like me, there must be a good reason that you're gone. Every now and then I think you might want me to come show up at your door, but I'm just too afraid that I'll be wrong. Don't wanna know if you're looking into her eyes, if she's holding on to you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frame. Oh, it's such a shame. But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fuc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augh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You're wearing tonight. If he's giving it to you just r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thought.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that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augh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Welcome back，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 的 X Fun 春节特别节目。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位嘉宾，重量级的。 我是 Summer 孙夏。 其实也是大熟脸了。 啊，是我在片花中出现过很多次了， 而且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我们今天跟大家回顾一下16年我们去过的地方。刚刚说到柬埔寨，可以说的地方真多啊。一直在说柬埔寨， 对，你别看他说你说是比较重口味的地方，但是很多好吃的呀， 还有好吃的好玩的。离开海边西哈努克，其实回到金边去柬埔寨首都，其实这就是一个大城市，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有一个传统料理要推荐给大家，就是那个大排档。就是吃那个牛百叶牛肚的那一家大排档。 记得记得。那一家其实看起来也挺普通的，但是我们那天晚上找了也费了一番功夫才找到他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他们家除了这个牛百叶以外呢，还有一些比较特色的这个柬埔寨菜都是很好吃的，可以推荐给大家。主要吃牛肉，其次可以点一些其他的那些吃的，比如说什么蚂蚁。酸酸的那个蚂蚁蚂蚁粉丝，像蚂蚁上树似的。 对。这个其实可能就挺难接受了，我觉得刚刚Jason的话已经透露出来了，主要推荐牛百叶，其他的呢，看我们节目就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了。 另外就是那个中央市场嘛，中央市场可以逛一下，但基本里面都是假货，也没什么，你买点传统的那个服饰，就还挺便宜的， 裤子什么的， 像那个我们那摄像那个 批发了20条回来，我说朋友多真好，都有东西可以卖。 最后就是在那个中央市场里边有一些米粉摊儿和小吃，那个又便宜又好吃，都是本地人去的地方，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是 Broken Down。回来之后我们要说一个让我很难忘的地方，有姆萨卡的地方。 But I'm here now. Yes, I'm here now. And I don't even know what I've been in. The screeching wheels, the sound of glass. And then I'm here now. Yes, I'm here now. And she's broken down. Just look into her eyes. You can see that something's missing. She's broken down.Into her eyes, you can see that her heart's broken. She become all the old, all the old, and everybody else who is told that I'm here now. Yes, I'm here now. And as everybody gathers around, no, I swear we can still hear the sound of your guitar. And she's broken look into her eyes, you can see that something's missing. Yet she's broken down. Just look into her eyes, you can see that her heart's broken.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的 X Fun， 我依然是 Jason， 我是森夏。 刚刚这首歌还是蛮好听的啊，你平时很少听英文歌吧？ 怎么呢，我也听一点，听 Metro Radio 都是英文歌。 其实我们去那么多国家，就是歌好听的地方还挺多的。 嗯， 除了美国、加拿大以外呢，其实像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地方也有很多很好听的音乐，希腊 哇 ，Greece。还有很多那个好吃的， 嗯，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白房子。 你知道吗？希腊在没去以前，在我脑海当中全部都是明信片，就是圣托里尼的那个房子，还有海。 而且我们去年播节目的时候，我们去的那一次还有两个奇葩，那个佑明， 还有娜娜。 佑明是腾讯娱乐的男主持，一哥是吗？现在 一个， 大家好，我是佑明。大家好，他就是专门主持那个，就是很多明星的发布会啊什么的那种。 一上来就被我手撕的那个，假到爆了。 所以他其实，你觉得颜值在你的那个世界里面是什么水准呢？ 啊，我的世界里没有这一块。 太狠了。就他算是文静那种吧， 就是白白净净， 白白净净，然后很瘦小， 可爱帅气， 上镜就好像很高大那种。 实际呢，只有一米五，没有没有没有。 你怎么黑人家？万一在听节目呢？ 没有没有，好多人都认识他呢。 是，所以我们合作了那一次之后，他再也不理我们了。 是因为我吗？ 是因为当时让他穿那个紫色泳裤吧？ 啊，这一段人太爆笑了。 主要是因为希腊很开放，又称为欧洲人的那个度假圣地，有专门的那种海滩，所以我们就想去测试一下，然后就派他去了，但是我们没告诉他， 一直把他晾在沙滩上，我们一个一个陆续都消失了，最后可能也真的是待得太久了，待了半个多小时吧， 所以也可见希腊是真的是特别open 的地方，然后又很放松，然后我记得印象深的是在米克诺斯晚上我们在酒吧喝了好多酒啊， 哇，而且那个酒吧是一个连着一个，你去串场风格还都不一样，有些你歌都能接在一起。 我最喜欢的就是在那种小巷子白房子里面，然后发现每一家都是特别特别嗨的酒吧，然后你可以走进去又不用花钱，你如果想静一点的话，可以坐在那个海边有那种晚上就坐在外面看星星， 对对对， 喝酒， 对， 特别有情调， 而且还容易遇到高富帅、白富美，还有从欧洲来的小鲜肉。 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应该在米克诺斯多住一阵，就是年轻人也可以玩的地方，不像是那个圣托里尼。圣托里尼就是虽然年轻人也可以，但是就是夫妻两个人去的那种感觉，或者是恋爱中的人去的那种感觉， 就比较浪漫。 那我们接下来一会儿回来呢，会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希腊应该怎么玩儿啊，根据我们的经验，是不是？然后希望大家不要换台啊。我们一会儿见。 FM 94.5 Metro Radio. I was doing just fine before I met you. I drink too much and that's an issue, but I'm okay. Hey, you tell your friends friends, it was nice to meet them, but I hope I never see them again.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in a broke down car, and 4 years no calls, now you're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I can't stop, no, I can't stop. So baby, pull me closer in the backseat of your Rover that I know you can't afford. Bite that tattoo on your shoulder, pull the 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e mattress that you stole from your roommate back in Bou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The day I met you, I forget just why I left you. I was insane. Stay and play that Blink 182 song that we beat to death in Tucson. Okay.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是 Jason， 我是孙夏， 这里是 X Fun， 在每个周六的晚上六点到八点，周日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 ，Metro Radio FM 94.5， 94.5，对啊，我们刚说，米科诺斯是希腊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岛，年轻人可以嗨，可以酒吧，然后所以以至于我想给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圣托里尼留很小的篇幅 啊， 所以就米克诺斯要强调一下，除了酒吧之外还可以去吃龙虾意面， 这是米克诺斯最著名的，就是也是你不吃就相当于没去的， 而且特别便宜，大概合人民币100块钱。 我的天哪，你知道当时我们豪到什么程度吗？ 一人一只， 我们所有的团队的人，对，一人一份，一人一只，完了其他的人都吃的什么？ 其他人都吃的龙虾呀。 哎呀，那个餐厅的其他的外国人 啊、哦，外国人就吃个披萨什么的啊， 披萨， 我们吃的都是龙虾啊、 嗯， 就因为他们可能就欧洲经济也不太好吧，现在，哎，我们主要是对吃比较放得开啊， 对 对，因为你去了就 中国人有句话叫来都来了，你怎么能不吃他们这儿的龙虾意面呢？可以说这个龙虾呢非常的嫩，而且它做的特别入味，用了番茄酱， 嗯， 然后这番茄的那个味道可以进龙虾，就龙虾本身就是不太好入味的东西。 嗯嗯，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意面也相当的好吃，是因为它其实把番茄酱跟龙虾那个香味混合在一起，你意面蘸酱也是相当相当的不错。 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如果有时间去米克诺斯啊，住上它一周啊，每天就溜溜达达的，白天逛逛街，然后晚上酒吧，然后白天再吃个好吃的，晚上再去个酒吧就特别爽。另外对比一下圣托里尼的话，其实就好像会安静很多。 很明显，嗯，圣托里尼其实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风景。 对，但是它有那个典型的那个蓝白房嘛， 嗯， 教堂，蓝白教堂， 嗯， 然后有最好的看日落的地方， 嗯， 吃的也是非常多，但是一定要选一个好酒店。 没错，我们这次选的那个酒店虽然说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才找到它，但是住进去之后发现太完美了。 嗯，因为它那个都是依山而建，它是火山岩嘛，依火山岩而建的这个房子，你这个推开窗或者推开门就能看到这个地中海，然后船，然后地中海那个颜色特别蓝， 就不知道为什么，怎么 像藏蓝色的， 对，怎么能那么好看，而且尤其是早上起来穿着睡袍在你们家阳台喝个茶， 嗯， 吃个早点，完了再换上衣服慢悠悠的出去逛一下， 有一种贵妇的感觉，啊， 嗯， 其实所以我就觉得蜜月真的挺适合那儿的。 对， 嗯，但是提醒大家的是房价也是相当之昂贵， 哎， 大概也是人民币要几千块钱一晚，三四千， 但是吧结婚就一辈子的事儿，谈朋友嘛也是一辈子的事儿，钱不钱算什么呢， 跟马尔代夫那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嗯， 就是你喜欢玩欧洲的人就不会去马尔代夫那种地方，我觉得就会可能会选择像希腊圣托里尼啊这种地方，就它不是那种一岛然后你就在那个天天吃完了睡， 嗯， 吃完了吃那种地方， 它是还有玩头的。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歌曲当中，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X Fun 吃货俱乐部。 Left you far away. It weighs a ton. My conscience staring at the damage done. You want me to find some kind of balance and hang tight. Air to the bone and hold on to fantasies of new life. I'm waiting for the cruel strike.What's the use? You want me to find some kind of balance and hang tight? Air to the fold and hold on to fantasies of new life. I'm waiting for the cruel strike on the hammer. While you bait me with the other hand, you want me to find some kind of balance.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give me the reins, in the reins, you're a bird. X-Fun 新年特辑 Jason 孙夏 陪你过年， 盘点 X-Fun 一年中都去了哪些好玩的地方，吃了什么好吃的，就在周六晚上6点到8点，周日中午11点到下午1点。 Metro Radio came to get down. She said in honesty, he wasn't fly when I met him. She said, Seppi King, you fly on another level. I call it melody, cause I got a hit for settle. She said, no strings attached, so Geppetto had a couple side puppets just to make her feel special. I like girls and niggas looking on the comment. On my mama, Kiki Palmer, I'm just being honest. She gon' play hard to get, now that she know I want it. But I'm sure to break off before I break a promise. Leaving Memphis, on my way to Nash. Head while I'm driving, almost made me crash. I hate smart mouth girls to f*** the vibe up. She jumped out the window and hit the Stacy Dash. But now I better gotcha. Keys getting hotter. 欢迎你继续收听 Metro Radio FM94.5 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是 Jason， 我是孙夏。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2016年我们去过这些国家啊，也总结一下。刚刚说到希腊，希腊除了放松啊，除了有那些岛之外，其实首都雅典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Dinner in the Sky。 我又没去，你看我干嘛呀？ 你不是在底下望着我来着？ 我又没上去吃，你看着我干嘛呀？ 那个就是从希腊起源的，然后他那个希腊，我之所以想把自己吊起来在天上吃，是因为能看到那个卫城啊，还有日落的时候那感觉，而且他们家的那个菜确实不错。 真的好吃吗？ 好吃的，它不是只有那种噱头。 你在上面吃不害怕吗？ 不害怕，因为带着那个什么呢，就是那个安全带。 在上面吃嗨吗？ 但是就特别怕把东西掉下去，就是比如说什么饭渣啊、肉片啊什么的那种。他是把你吊在50米高空吃的。 反正我是从你朋友圈看到的，有什么菜，然后有什么风景。 除此之外还有像那个虾头汤那个餐厅也很好吃。另外就是卫城旁边我们找到了最好吃的 Moussaka。 哇，那个说起来又有一段凄惨的故事了。本来我们找的那家不是说是一个大叔开的吗？结果到那一问说不是了，说为什么不是呢？说那大叔死了。 对，就原来最好吃的没有了，然后这家是他兄弟开的， 对， 应该也是目前我们在希腊吃过的最好吃的了， 最好吃的， 就在卫城底下，就在卫城底下那个老城区里边，这家餐厅呢，就是他的那个姆萨卡呢是用那个陶罐，它保温，而且还比较传统，姆萨卡其实就是有茄子、干酪，还有 土豆、 奶糕、土豆什么的，然后做了一道传统的希腊菜，而且呢讲究吃它的那个温度，就是肉末用的是牛肉，茄子的部分呢非常软，用了羊肝酪。 它这个就比较传统的，是拿罐子装的，就是陶罐。我挖一个，你们看看啊。 好香啊，这个。太热了。 烧土。这是我吃过最热的姆萨卡，好吃吗？ 好吃。 好吃的，肉香味，它肉碎嘛，肉香味很重， 好软绵啊， 好软，然后配外边那一部分， 它雪藏要一起吃。我觉得这个口感是做的最融合的一个。 希腊人特别爱吃羊 cheese。 哎呀，这个应该是又名的那个。已经黑暗回忆了吧？ 就是每个希腊沙拉上面都不是有那洋气子，都特膻。 但是他们这家的姆萨卡用的干酪特别的香， 特别香，不膻啊， 奶香味特别重。 而且另外呢，就是烤过之后，它上面那个烤奶油啊，把所有的那个食材都融合在一起了。我觉得强烈推荐给大家， 一定要去试一下。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那我们在稍后呢 ，Metro Radio 的 X Fun 还会继续，Jason 跟孙夏跟你回顾一下另外一个国家，也在欧洲，但是是在最西边 ，Portugal， 葡萄牙。 Metro Radio FM 94.5。I used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 Say go through the darkest of days. Having to heartbreak away.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me down. Oh, it's been a hell of a ride. Driving the edge of a knife.Give up. 我们现在在 Metro Radio FM 94.5，每周六晚6点到8点，周日中午11点到下午1点 ，X Fun 吃货俱乐部 ，Jason 带你去世界各地寻找美味、好吃的。 刚刚我看那个汤喝了之后，返老还童，年轻十岁。 好玩的， 大浪来了，好劲啊！ 好逛的。 哆啦 A 梦，哆啦 A 梦， 做的太好看了。 给你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做好准备吧。Catch Jason with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其实说去葡萄牙之前，我对葡萄牙就是大航海时代的那个印象， 我是完全没概念的。 然后大部分印象都是什么西班牙，因为大家去玩好像都是去西班牙什么，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另辟蹊径，就玩转他葡萄牙，玩整整十几天， 就是没去西班牙，光在葡萄牙。 你要说葡萄牙的这些吃的真的是源远流长，因为这个葡萄牙曾经这个殖民过嘛，很多地方、所以你看我们什么日本长崎蛋糕啊，什么巴西的什么那个八宝饭啊， 还有天妇罗， 还有澳洲的那个澳门的猪扒包 蛋挞 啊、这都是源自葡萄牙。那这次葡萄牙我们先去了里斯本，然后去了波尔图，然后又去了阿联特如的大区。 我觉得里斯本其实不太像首都，你去了你笑什么？ 是是是，我也是这种感觉。因为它房子东倒西歪的、 对啊，你去了之后会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然后人也是很热情、吃的五花八门的，然后玩的也是有很有特色的。 不过你要说里斯本真的是也是我特别难忘的地方，因为它有特别多的吃的，比如说海鲜饭 啊， 那家吃海鲜的餐厅太过瘾了， 那个老板也真的是超热情的。 对， 当你还没有吃下他上一顿刚给你送的那个小虾仁的时候，他下一个大螃蟹就也给你送过来了。 说一个有意思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航拍了一下，然后那个葡萄牙警察还特别友好，因为我们拍节目就会用航拍器嘛，然后那个警察就一路在找这个航拍器的人是谁，后来找到刘大胖，然后刘大胖就是各种装不懂听不懂 啊，你说什么 sorry 他确实也听不懂、然后人家就把我们翻译叫出来了，然后就是 说特别人特别 nice、说那个里斯本现在不让用这个了，你必须得有那个备案还是怎么样才可以用。我觉得这个就体现了一个什么呢，葡萄牙人啊就不像有些欧洲人特别矫情。我们以前去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了，对、 但是就里斯本人就是还是那种天性浪漫，然后又有点那种随性的感觉，特别热情。 对， 我们吃东西的过程当中就遇到过特别多热情的老板，比如说那个蛋挞店出来的那家老板， 哇， 蛋挞店隔壁就是拽着孙姐直接进厨房了 啊，那个蛋挞店还是百年老店呢。 对，他隔壁那家店吃牛肚那个， 隔壁那家店那个老板是这样，对，我们当时路过的时候发现有烤沙丁鱼，然后我们就闻着味儿就过去了，老板看见我们就抓着我进后厨了，说啊，来来来，拿勺子就给你尝，不吃又不太好。 然后那家的牛肚饭一定要尝试一下，就在那个百年也就是元祖的蛋挞店旁边就是了。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另外就是里斯本我喜欢的原因是有一些这种小吃，比如说猪扒包，然后那个葡式蛋挞，还有炸物，就是天妇罗的鼻祖，炸海鲜怎么能炸那么好吃啊？ 哎呦，真的是！ 它那个裹的那个面糊特别薄， 就连那个面糊你都可以单独的品出味道来， 而且再挤上一点柠檬，就是解腻清爽又油香。 你看起来人家好像随随便便一做，但是每一道都特别好吃。 去里斯本还要吃罐头，罐头也是特别有特色的。 哇， 罐头章鱼记得吗？ 这个真的刷新我三观了。我从小我爸我妈就告诉我，没事啊千万不要吃罐头，它都是那个什么要存很长时间，有防腐剂啊什么，对对对、但是你到了葡萄牙回来之后才知道，其实人家罐头是密封啦，或者经过其他的一些处理才不会有细菌，没有防腐剂， 它就是全真空，而且去那个封之前还做过杀菌处理，所以就不用防腐剂就可以保存很久，大概4-5年吧。如果你想尝一尝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上面找到吃喝杂货店，关注微信号 X 饭吃货俱乐部啊，微信号是 X 饭 China， 然后点击左下角吃喝杂货店，就有直送的葡萄牙海鲜罐头。 而且告诉你们一个高的诀窍，如果有人问你，你请我吃罐头干嘛呀？你就告诉他，在葡萄牙呢，罐头是可以单独成为一道菜拿出来吃的， 特别高级，特别高级，真的不是吹捧啊。 对， 如果你要吃罐头，真的就只吃 葡萄牙的 罐头吧。好了，我们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这里正在为你播出的是 Metro Radio FM 94.5 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 Jason 和孙夏陪你过年，这也是我们春节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期了，给大家介绍介绍给你的2017年的旅行目的地，多些灵感。回来之后我们从葡萄牙里斯本去一下美酒圣地波尔图吧。 好， 听到这首歌来自 JCJ Price Tag， 哎，女孩是不是都挺拜金的呀？ 那是啊，谁不喜欢黄金钻石啊？ 但是去到这个葡萄牙，你会发现那儿的女孩好像更浪漫一点 啊， 尤其是 波尔图， 就 你要说 情调， 送他点黄金当然也好，但是你不如送他一瓶好的波特酒。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这个点，真的就画面一下子就过来了，就你拿一瓶酒，然后跟他讲这是几几年几几年的波特酒，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比金子和钻石还珍贵，而且这个女生肯定会觉得你好有品味啊。 这个女生应该是个吃货，是吧？因为波尔图是个第二大城市，然后它是直接是那个杜罗河会汇入到这个太平洋， 嗯， 什么太平洋，大西洋，然后杜罗河呢，杜罗河的河水直接汇入大西洋。实际上产酒的地方不在波尔图，在它的上游，就是那个杜罗河的这个沿岸的那些酒庄。 嗯嗯。 但是波尔图这个城市就是因为这个河道纵横，然后再加上它有那个桥，然后再加上东倒西歪的山的房子。真的太浪漫了。 嗯， 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喜欢小资和浪漫的人，真的要在那个海边喝杯酒， 嗯， 喝杯波特酒。 关键一定要去我们节目里推荐过的一些酒庄。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是因为你除了可以喝到好年份或者是比较精品的酒之外，你还能看到脚踩葡萄这种东西。 波特酒是只有在这个波尔图这个产区产的酒才能叫波特酒。 对对对， 它的特点就是酒精含量高，然后那个口味重。我前两天过年的时候，就是放假的时候，刚开了一瓶十年的那个波特， 真的， 喝起来特别像药酒，你知道吗？ 你这么喝不喝浪费了呀？ 波特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会醉的。 对，可见你说这年份其实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和你的口味。 对对对对对，我说药酒你们肯定觉得我不专业了。实际上呢，就是酒精味道会浓一些，而且它葡萄的那个香气啊，就甜度会高一些。这跟我们平时喝的那种葡萄酒的口感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人家说法国有波尔多，那葡萄牙有波尔图，世界上排名第二的酒就是波特酒了。 哇，真的好有学问呢，刚刚都把我绕进去了，波尔图波尔图，我都没反应过来。 除此之外，其实波尔图的那个北边还有一个巧克力工坊， 嗯， 用巧克力做菜那个餐厅也很推荐给大家。 嗯，这里要跟大家报个料，其实去之前我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不就看巧克力吗？我们在好多地方都去过巧克力工厂， 嗯， 然后到了那之后发现，其实他们做巧克力的这个厨师真的是热爱，特别热爱巧克力。 他用巧克力做了大概有十道菜给我们吧。 对。 然后你会发现巧克力跟这个所有的菜都非常协调，非常柔和，甚至会有点睛之笔的那种感觉。 嗯，比如说有跟鸡肉配的，有跟鱼肉配的，还有做成专门的那种特别漂亮的甜点。 印象很深的是那前菜啊，醋渍那个鳕鱼子， 哦， 记得吗？ 嗯 啊，然后另外还有那个培根卷鳕鱼肉， 这边是鳕鱼，这是鳕鱼，但是它是跟那个就是和那个巧克力，还真是基本上吃不出什么巧克力的味道， 全是鱼味吗？ 它是咸的。啊， 有一点点甜，好嫩啊， 里面还是像是那种生的感觉，就特别嫩，外面已经有点焦了，然后油很多，但是你会发现北边的口味都略重， 我喜欢重口味啊。 而且葡萄牙的菜你发现没有，比较适合中国人口味，它很多有些就像是炒菜一样， 嗯， 炒过的那种爆炒的感觉。 他们还挺爱吃蔬菜的，你没觉得吗？ 而且不仅仅是拌沙拉生着吃了，人家可以放那个菜里头给它混合起来。 另外就是阿联特茹那个地区就比较偏僻一点，就比较荒凉一点，但是也有一些好吃的，比如说那个黑猪肉，还有黑猪火腿， 那个是只有我们俩吃到的，是不是？ 嗯， 跟着去的小伙伴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去采风景去拍。 如果最近几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应该知道哈，在我们这个四周年日本节目之前就是葡萄牙，所以应该印象还比较深刻。另外还有羊肉也要推荐给大家。 啊，那个羊肉啊，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吃那个羊蹄子，你还记得吗？就是它是那个特别分明，就你能看到两个脚趾头在那个上头，就 还有毛呢， 就一整个。但是不得不说，像这种什么羊蹄啊、猪蹄啊，胶原蛋白就是多，吃完了之后就会觉得皮肤短短的。

phenomenally. Come on,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And under the lights when everything goes, nowhere to hide when I'm getting you close. When we move, well, you already know. So just imagine. When you dance, dance, dance, feel good, good creeping up on you. So just dance, dance, dance, come on. All those things I shouldn't do, but you dance, dance, dance. And ain't nobody leaving soon, so keep dancing. I can't stop the feeling. So just dance, dance, dance. I can't stop the feeling. So just dance, dance, dance, come on. Ooh, it's something magical. It's in the air, it's in my blood, it's rushing on. I don't need no reason, don't be controlled. I fly so high, no ceiling when I'm in my zone. Caus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Come on,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stop, stop. Under the lights when everything goes, nowhere to hide when I'm getting you close. When we move, well, you already know. So just imagine. You, when you dance, dance, dance, feel good, good creeping up on you. So just dance, dance, dance, come on. All those things I shouldn't do, but you dance, dance, dance. And ain't nobody leaving soon, so keep dancing. I can't stop the feeling. So just dance, dance, dance. So just dance, dance, dance. So just dance, dance, dance. Yeah. Oh. Yeah. Yeah. I can't stop the.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正在为你播出的是每个周六晚上六点到八点，周日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 我是森夏， 欢迎你啊！欢迎我们今天嘉宾做客我们节目。 哎呀，新年节目最后一期了，好舍不得你们呀！ 没事，以后你会继续在现场里面祸害我们。 我会继续在片花里活着。 其实她是一个这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啊，然后这个不善于做电台主持，特别善于特别善于做这个演艺艺术家。 哎呀，那大家都看看我们节目啊，欣赏欣赏我的颜值。 是这样的，这个你不觉得吗？就是做电台浪费了你的这个演艺艺术。 但是你不觉得声音也很好听吗？我的声音可以让人流口水。 这个是吧？是吧？想起来那个四年前，第一次带你出去去新加坡的时候，啊、你是那个 秋裤女， 穿着秋裤。准备去新加坡，我说你这怎么脱呀？ 穿羽绒服，穿秋裤，哎、 就差穿背带的棉裤了。我觉得， 对对对对，好担心自己，因为冬天特别冷，那个时候去的时候。 所以一路成长起来，这四年，你现在已经变成女神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想做女神，我想做女神经。 是挺神经的，但是，你这四年你觉得自己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呢？ 友谊啊， 你说我吗？ 人都是假的。我觉得出国给人最大的感触和改变，就是说你可以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吃 吃不同的东西，其实就相当于体验了不同人的生活， 嗯， 还有风俗。就是你比如说葡萄牙呢，可能是以前生活在地理课本上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再比如说我们去的啊新西兰，那可能只是在想象当中的一个地方，又纯洁又干净，但是当你去了之后，你才会发现到底有多好，那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你。 其实很多人也我们有很多观众不是也每期都给我们留言吗？很多听众也留言， 嗯， 然后也说你们都觉得国外好，就国外好，国外好。其实我们真觉得中国也很不错。我们没有硬要去说这个要有什么对比。其实，出去玩嘛，我们当然要给大家介绍一些值得玩， 嗯， 或者说跟我们文化不同的一些地方。 嗯， 你要说我们中国人哪儿还没有中国人？真的是我们去的地方中国人都特别多。然后你都能感受到，其实 有很多华人， 有很多华人文化，比如说我们去过的新西兰吧， 嗯， 新西兰这个地方本身它就是个移民国家，对吧？人家有原住民的，是那个毛利人， 嗯， 毛利人跟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些血统关系呢。就早传说这毛利啊，就是从这个中国大陆出发，然后到了台湾，然后台湾又开始这沿着就太平洋那些岛国，就一路到了新西兰 啊， 所以他们就一路混血就混成了今天这样。所以你看到那个新西兰的那个毛利人，你会觉得有点像中国黄皮肤的那个人的感觉啊， 看起来很熟， 对，就是像混血， 对， 是吧？ 对， 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去年在新西兰的时候，就是那个毛利大使， 嗯， 他就挺帅的， 啊， 他跟我们一起做了毛利大餐，是在地上挖个洞，然后把所有食材放里面， 嗯， 然后盖上麻袋一焖， 啊，有肉有菜，好香的， 嗯。奥克兰是我去这个新西兰待的第一站嘛。奥克兰就是个城市， 嗯， 就是很多华人的城市， 就像大城市一样。 有些餐厅就比较没有什么特色，是吧？ 就那种地方，就像我们去过的加拿大这种，就是好大好无聊。 但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你可以尝一下，新西兰的那个甜甜圈，那个挺好吃的，还有 Queen Street 可以逛一下，因为奥克兰你一定要逛一逛的地方。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去了一个北边奥克兰北边的一个农场，那个农场有一些鸡蛋、牛奶、草莓，还有那个冰淇淋， 对，还有最后做舒芙蕾。但是那个其实我觉得是一种特别体验的过程， 对， 嗯， 如果你可以的话，在那个 Auckland Tower 可以挑战一下 Sky Jump。 哇，那个我最有发言权了， 因为我真的是不敢挑战，我跟你讲。 哇，为什么呢？ 那大概有105米吗？105米吧，然后从室外跳下去，然后就像蹦极一样的那种感觉。最关键的是，其实它在塔上面还是有点晃的，我觉得是吧？ 对，因为那个塔，你们知道是越高的话，其实上面的风速其实是越大， 对，越 大， 嗯。 同样是五级风，你在上面感受到可能是七八级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我会觉得很爽啊， 嗯， 就是旅行就是要不断挑战自己，突破自己，然后接受新的事物呀，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吧。然后在下一阶段呢，将跟大家说一说新西兰最值得吃的一些东西和我们的感受啊，毕竟是过年的总结嘛， 嗯， 详细的大家可以回头这个听一听我们去年播的这一年的 X Fun。在 Match Radio 的音频节目，当然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节目，在爱奇艺搜索 X Fun 吃货俱乐部就可以看到了，一会儿见。 FM 94.5. Everybody gets high sometimes, you know. What else can we do when we're feeling low? So take a deep breath and let it go. You shouldn't be drowning on your own. And if you feel you're sinking, I will jump right over into cold.Different places, I will still be patient with you, and I hope you know. times, you know. It's how we learn and how we grow. And I wanna lay with you till I'm old. Oh, you shouldn't be fighting on your own. Jump right over into cold, cold water for you. And although time may take us into different places, I will still be patient with you. And I hope you know I won't let go.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 正在播出的 X Fun。 过年好， 新年好，我是孙夏， 这是我们春节的第二期特别节目啊，也是今年春节的最后一个特别节目，下周我们就又继续是那个我们四周年的特别节目了 啊。四周年特别节目还没结束， 你不觉得今年那个庆祝的事儿特别多吗？ 开心嘛，是不是？谁还不想多过点节，多庆祝一下呀？ 说到这个新西兰，给大家总结一下，去新西兰一定要尝一下新西兰的羊肉， 嗯， 一定要尝一下新西兰的 mussels 海鲜， 一定要尝一下新西兰的 钻石贝啊 ，diamond mussels 是吗？ 那个绿唇贝、青口贝、生蚝，新西兰的海鲜这几样是必须要尝的。 再配上新西兰的酒，还有一定要买的是新西兰蜂蜜。 Manuka 真的是我吃过目前为止最有用的消炎的蜂蜜， 而且它真的 治胃病， 对对对对，胃特别好，尤其是说像我和 Jason 这样的吃货，还有包括像听节目的你这种的吃货，尤其是过年大鱼大肉肠胃负担重的话，吃点 Manuka 长期吃是对胃病是会有疗效的效果的。 所以你总结一下，你会发现新西兰是一个就是食材巨好的一个地方， 特别好。 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在奥克兰有一家餐厅啊，就是是一个中餐馆， 嗯， 然后它可以炒那个新西兰的辣炒新西兰钻石贝， 超过瘾！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 你自带音效体质，你就说为什么那边华人做饭这么好吃？ 哎，不是，他那个很专业，就是北京那些连锁的川菜都在那儿都有， 嗯 啊，然后再加上当地食材这么一做，我很羡慕新西兰的华人，很有口福啊。 嗯，你就说我们之前上期节目说过，香港我会为美食再去香港，那新西兰我会为这个海鲜再去新西兰的。 为满都卡蜂蜜就不用了，可以直接在 X Fun 的吃喝杂货店里买到，而且是新西兰只有哦，只要15天你就可以收到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X Fun China， 点击左下角的吃喝杂货店吧。 Looking at the cop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probably should have stopped, but the crosswalk is clear. I'll just imagine it's a ticket to a Broadway show. Looking at the clouds and they seem kind of funny. Probably gonna rain, but my outlook is sunny. I'll just imagine that I'm laying out in Mexico. 'Cause I know pleasure's gotta come with pain, and I know.Things won't always go my way, and I know life is gonna suck some. But I can't complain. I can't complain. Every day's too short to let it go to waste. I can't complain. I can't complain. You gotta treat everything. I can't complain. Yeah. Waiting on a never-ending train at the crossing. Paying it no mind, cause we just keep talking. We'll just imagine it's the good old days and take it slow. Spending Christmas Eve on the floor of the airport, dying to get back to the people that I care for. Smiling, just dreaming about my puppy in my bed back home. Cause I know pleasure's gotta come with pain, and I know things won't always go my way, and I know life is gonna suck someday. But I can't complain, I can't complain. Every day's too short to let it go to waste. I can't complain, I can't complain. You gotta treat every day like a holiday. If you stop to think you could come up with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feel so good. When times are rough, it's okay. I can't complain.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Don't let it go to waste. Now I can't complain. X-Fun 新年特辑 Jason 孙夏 陪你过年， 盘点 X-Fun 一年中都去了哪些好玩的地方，吃了什么好吃的，就在周六晚上6点到8点，周日中午11点到下午1点。 Metro Radio， 好了，我们春节特别节目就要结束了， 你听 广告打完了。 你的今年销售额任务完成了是吧？ 没有没有，开玩笑。其实我们都是在旅游的同时，想把一些好的东西能够分享给大家啊。然后我们明年呢会去到更多更有趣的地方。 也就是今年了，2017年。 对对对，今年、嗯、2017年我们要去更多有趣的地方，但是不能透露给你们，但是都是野性十足的地方。 嗯，你们就等着到2017年底，等着孙夏再来做特别节目吧，到时候回顾一下。 明年我们打算这个请另外一个那个嘉宾过来啊，比如说摄像师傅，比如说小猴，比如说什么于大丁，然后比如说 好好好，那个赶紧进歌，我们这时段最后的歌曲是什么？ 好了，接下来我们最后一首歌之后呢，将是另外一档节目了。好了，我们下周见，下周是4周年日本的特别节目，希望你继续锁定 Metro Radio FM94.5， 好听的音乐，还有，人家不是说一句话吗？ 嗯， 就是思想和身体总得有一个在路上。如果你今年的旅行还没有计划，还没有出去的话，赶紧走吧。 嗯。 Stamina.